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界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哦、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我们先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有哪些朋友都来报道了。 Tina 姨还有圆圆 Cherry， 他说这个练瑜伽可以缓解颈椎病，昨天呢去上了人生的第一次瑜伽课，说颈椎病好像没太有好转，但是感觉腰废了，刚开始练都会需要一个缓慢的过渡阶段的。还有欢迎宋丽，谢谢，包括肖萌，很多朋友海峰，说句心里话 Michelle 都来报道了。继续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公布一下在这周我们爱情大冒险，其实很简单，已经玩了两天了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此刻我们这个游戏呢是需要你和你的爱人两个人一同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所以这个时候呢赶紧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是打一个电话，让他把车上的收音机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直接下载天天 FM 或者蜻蜓 FM 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此刻的网络直播。在这个时候到公众平台上来报告一下你们的甜蜜关系，我们来进行认证，只需要发送爱情大冒险五个字加上你和你爱人的微信昵称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互动问题来，这个到时候送给各位，你可以跟爱人两个人同时发送答案到公众平台上，看看有没有足够的默契哦。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换一个电乐，然后送出今天的一份生日祝福，这是在昨天公众平台上的说句心里话已经提前预定好的。他说2018年8月8号，爱呢需要一点一滴的来积累，同时情也需要每分每秒的坚持。我要用时间去积累对你的爱，用承诺去坚持对你的情，一生一世情永不变。在今天这个日子，说句心里话要点播林忆莲的这首爱情 I don't know 送给老婆，希望祝她生日快乐。 骑着白马，披着白丝巾，英俊活泼的情人，一个热吻偷去我的心，然而梦里的情人，从未像你肯时时关心，跟我愉快的同行，体贴洞察我。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公众平台上的肖萌给我留言说，今天又是一个下雨天啊，听到别人跟我说这个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当然这句话大家不要认真啊，其实说打孩子这个打呢是加引号的，只是说下雨天我们应该多多的陪伴孩子，教导孩子。所以下雨肖萌呢也是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送给李舒畅小朋友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用这样的歌希望能让宝贝感觉到妈妈的想念和陪伴。12:14，肖萌想点播这首听妈妈的话。 如果能问看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觉得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吹口在唱 ABC。 我周末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99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带着学习的工具，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说说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寄给你的毛笔，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的导师，我也告诉他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总能帮，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公众平台上来确认了自己和爱人的甜蜜关系，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爱情大冒险。今天的互动问题非常简单，当然也是一个能够测试你们两个人是否心有灵犀的问题。一起来听一下，如果说只有一次旅行机会，你和爱人最想去哪里？一定要发送你心里面的答案哦。然后呢，你可以两个人同时发送，在之后你可以问问他，看看两个人有没有想到一起。如果说只有一次旅行机会，你们最想去哪里？欢迎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夫妻、情侣、伴侣们，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的答案发送过来。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在公众平台上同时被两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是 Little Tomato， 然后另外一位是公众平台上的林，他说好想听王力宏的《需要人陪》。因为前段时间看了《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在办公室呢听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所以这一刻想点播一下，在车上收听，也要送给我的刚，希望我们能够彼此陪伴永远。12:20，需要人陪。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人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 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 今天上半时段爱情大冒险的互动问题很简单，如果说只有一次旅行机会，你们最想去哪里？有朋友说埃及啊，也有人说巴黎，因为我喜欢的那个他喜欢巴黎，还有人说这个想去西藏，还有各种朋友都来发来自己最想旅行的地点。我特别好奇你们发的地点是爱人同时也想去的吗？寒蝉留言说，宝贝给萧萌小姨想点一首歌妈妈宝贝，还要欢迎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翠翠，说句心里话，根根寒蝉黄泽都是可以直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直接留言给我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广告之前要播送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 Tina 姨，她说今天雨好大呀，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和他第一次一起吃饭的地方，位置没有变，座位没有变，但是他却不在我身边了。我只希望他能够一切都好，想在节目当中点播吴秀波和李菲儿演唱的选择送给他，想告诉他选择他我不后悔。 这样的路我们走过，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秋

用吟诵的方法读中国经典文学，可以体会中华语言的音韵和美感，可以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培养对诗词歌赋的爱好。来关注演唱会方面，张杰2018 WeLive 巡演首站已于7月底唱响郑州，极致的音乐，郑州前所未有的精彩，让其他城市的歌迷更加期待演唱会的到来。今天11:18，张杰2018 WeLive 巡演深圳站将正式开票。9月8日，华润深圳湾体育中心，张杰将延续实力和惊喜，把未来唱给歌迷听。阿Sam和阿汤 Happy Together Part 2金曲速递演唱会日前举办了第二场，台上有谭咏麟与许冠杰尽力演出，而台下则有星级粉丝为偶像打气，当中就包括了张智霖与袁咏仪、苗小伟与戚美珍。袁咏仪看得很投入，经常站着拍手以及亮着手机挥动，他在微博晒跟偶像的合照，留言不能错过的阿Sam和阿汤演唱会，最开心的是无边的思意出现了，谢谢我的偶像。而苗小伟也跟戚美珍前往后台与许冠杰合照留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雨过后的北京，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留言栏来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还有就是你想分享的歌曲背后的心情和故事，一并的都可以打字给我，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从本周开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特别征集浪漫情侣或者是夫妻啊，如果说你准备在8月17号这一天给你的爱人一份别出心裁的惊喜，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来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告诉我你的名字，写下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还有就是要写下你和爱人之间的真实的爱情经历，我们会对报名来的情侣夫妻进行一个筛选，同时电话联系到您，在七夕节这一天来为你送出祝福。在那一天呢，我会乘坐由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一辆拉风的玛莎拉蒂，来带上你一起为你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我们还会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来送给你们二位。本次活动大奖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晚星耳钉一对儿，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要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也动心了，想要给爱人一份惊喜，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偷偷的联系我，然后我们在那一天从天而降，给你的爱人一份特殊的惊喜和难忘的日子。在半点之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 Michelle 的点播，他说想点播九零蔡依林的这首 Show Your Love 送给自己的表弟，因为表弟这周末要去相亲，我想送给他一份音乐当中的鼓励，祝他成功。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在公众平台上，肖萌还给我留言说，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一个朋友呢在这个周末要带着宝贝去青岛做训练，可能一年可能两年，时间不确定，有很犹豫，但是也很不舍，可是为了孩子更好呢，他们决定要去。我知道他现在也在路上，希望他可以听到我的祝福，祝他们一切顺利，宝贝越来越好，也想送给他们一首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李海峰太阳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样的形式来送给很多朋友啊，比如说雨香、北纬四十度、特洛伊、根根、春风十里不如你、情绪稳定、无名，好多好多的知心朋友，从一个节目的听友变成朋友，甚至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心人，心里面那种感觉非常的暖。所以今天也想是把这样的一份音乐祝福通过节目带给他们，因为刚才提到的很多名字此刻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长雾相望，他说录取通知书到啦，虽然说我的大学只是一个二本，可是我却盼了他有半年的时间了， 终于可以去到我喜欢的大学，去见到我喜欢的人了。想点播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送给自己，送给未来的期待，也要在节目当中替海峰，送给那些好朋友们，替肖萌，送给那位要去青岛的朋友。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下半时段百字情书的送达祝福环节。 80多年前， 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王小波写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今天这封百字情书是 WG 要写给尚凡。百字情书，我想写的是我们第一次用手机聊天，2012年7月的一个夜晚，当我8点多给你发信息说我待会儿想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会儿我还觉得你可能不会太在意我。你是一名程序员，生活很自律，而我一直等到了大概晚上12点多才突然想起来要给你打电话。那时候我以为你已经睡着了，可是当我拨出号码的时候，你在第一时间接通。那一刻我就想陪你一直走完以后的路。 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 如果你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百字情书，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七夕节三个字，在 H5 页面直接写下你最想送出的一份百字情书，你的恋爱誓言都可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你分享，同时还会赠送你一首特别适合的歌曲。还有如果你想在七夕节那一天给你的爱人一份从天而降的惊喜，也可以在同样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写下你的姓名和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同时留下你们真实的爱情经历，我们在进行筛选之后会电话联系到你，来帮你一同见证和策划一场在8月17号这一天难忘的纪念日。天，我看 公众平台上，谢谢和水与火的缠绵互相赠送的歌曲分别是莫文蔚的 I Do 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而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更加的有一种守候和笃定的感觉，这是来自平台上的 Leo， 他说想点播王若琳一生守候，送给邢台的肖志国。说非常希望能够在婚礼上用到这首歌，